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欢迎你尝惊喜，就能一下出仙片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望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老陀陀一看呐，这个于金彪太厉害。就想起来叉车阵，想着这他把九凤朝阳刀唰虚晃一招，是拨马便跑。于金彪呢，贪功的心切，恨不能一刀把坨坨脑袋砍下来，所以不顾一切拍马舞刀在后面就追。两个人保持这个距离在50步左右，于金彪正追呢，就见坨坨把大刀刷啦一晃，就传下号令来了。军队的里面干，铁叉车出现了。于金彪吃过这个亏，他知道这东西的厉害，哟，一看不好，拨马就不敢追了。哎呀，人家老陀陀也没敢追他，心说我就带着5000军队，恐怕中了徐达的埋伏，所以人家没追。单说于金彪心中暗自着急，这个完了，要想赌这个气是赌不过来了，但是回滁州嘛又不能回，见着徐达我怎么说呀？左思右想没有一定的主意，最后也他想了个拙办法，我既然赢不了坨坨，干脆我也不活了。想着这催马来到滁州护城河的河边，抬头往敌楼上观看，在杏黄萧金伞下正是西吴贤王啊，副元帅张玉，所有众人都在。于金彪一抬腿，咯楞把大刀挂好了，抱拳当胸，主公，臣于金彪有礼了。朱元璋在城楼上什么都看清了，一看于金彪回来，朱元璋把手一摆，汪兄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先稍等片刻，孤王马上命人开城。胡大海也喊我老于啊，别想别的，大伙都想透了你了，快回来吧，快开城。元帅徐达也答应，于将军赶紧进城说话。但是于金彪把脑袋一拨了，起来，主公啊，我谢谢您的好心，臣不能进城，我说话得算数啊，我要赢不了坨坨， 我把脑袋得摘下来。今天咱们化腐前言，主公，念你我君臣相识多年呐，功劳不功劳放在一边，我死之后上有白发苍苍的老娘，下有不懂事的儿子于皋，望主公另眼看待，多加照顾。咱们君臣一场，纵然臣死在九泉之下，不忘主公大恩。二王千岁，各位英雄，咱们来世再见。于金彪说的这一摁崩簧，嘡啷，把方身宝剑拽出来了，往脖子上一搭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王兄不可如此，王兄且慢。胡大海一喊：“大嫂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喊也晚了。于金彪把牙一咬，手腕子上一使劲。一宝剑就自刎而亡，死尸是摔于马下。胡大海哎呦了一声，好像没在城上掉下去，整个这城头就乱了套了。但是元帅徐达掌管三军，马上命令把于金彪的尸首抬回，另外徐达传令点齐精兵30,000追杀妥妥。等运经冲出来，高声呐喊：“给于将军报仇，给于将军报仇啊！”所以这些义军打起仗来十分的勇猛，以一当十，奋勇争先，一鼓作气大败妥妥。哟，老妥妥这个惨哦，一下是兵退50里，义军也不敢深入。徐达传令鸣金收兵。等回到城里，人们都难过了。朱元璋抱着于金彪的尸体放声痛哭，文武无不落泪呀。心说这个于金彪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，谁让你抹的脖子哎呀，因为一个赌头争印，你就宁愿性命不要了。但是这个人埋怨没用啊，于金彪一死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朱元璋传旨，对于于金彪家里的都要另眼看待，加封于金彪的儿子12岁的小于皋子媳妇之，将来到了18岁就可以当大将军，拨下躺银30,000在于桥镇修坟立墓盖祠堂，又用上好的棺椁成殓尸体，命专人送回原籍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。元帅徐达呢，改日主持军务，所有众人都到齐了，研究怎么大破妥妥的事。徐达提出来说，需要请一个人，这个人家住泗水关，就是宝枪大将张兴祖。想当初咱说那个小孩手使8宝脱龙枪，跟金眼雕岳伦学个能耐，在良乡县枪挑妥妥，就是那个张兴祖。徐达说这叫一举三得，现在我们抓住个严甲太岁张九成，现在顺说的多次他也不肯投降，咱们呢把张兴祖给请出来，让他们父子可以一起投降，增强咱们的实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样，张兴祖来了以后， 圣陀陀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老陀陀再使叉车阵也没有作用，因为张兴祖会破。大家越听这玩意越有理，胡德海纳闷儿：我元帅，咱把人爹张九成抓住，请人家儿子去。我说这张兴祖不识数啊，他能帮咱的忙吗？哎，二王千岁，兵不厌诈，咱这里得有办法呀。哦，有办法。那你说什么办法？现在我让小圣人孙坚每日接近张九成，夜已套来他的笔迹，咱们写了封假信，就说张九成夜已投降西吴贤王，派一个人呢拿他这封信去接他的家眷，不但请张兴祖，把老张家一家人老老少少全接来，这一进了城，不怕张九成不降，不怕张兴祖不给咱们出力呀、啊！我这招可够损的啊！我听老人们讲过，历史上也有套写别人笔记的哦，咱也干这事儿。元帅，你看那谁去合适？哈哈哈哈！我心里头有数了，二王千岁，要想搬请宝枪大将，非你不可。我说徐元帅，你真是给我穿小鞋啊，这事儿另请旁人，我办不了。胡大海直扑了脑袋，朱元璋也劝，郭英也劝，二哥你是能者多劳，元帅怎么不派别人呢？别人呢经验不那么多，您呢走南闯北经验丰富，非你不可。你说想当初奔七雄山搬兵，你不立了大功了吗？这一次还能立大功，二哥你就去一趟。你看胡德海这个人呢是顺毛驴，大伙儿这一捧他，老胡高兴了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我看呢，除我之外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了。妥了，那我就走一趟。元帅徐达把这封假信交给胡德海，又嘱咐他宴途之上应该注意的事项，同时告诉他时间紧急，是越快越好，连去再回来别超过半月。您放心吧，半月之内我老胡指定回来。胡大海收拾启程应用之物，单人独马离开滁州，赶奔汜水关。在这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咱不必细说。这一天就到了汜水关了。现在这座关还在元朝的统治之下，远离前方，所以这个地方呢看不出打仗的痕迹来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别的看不出来。胡德海到了西关这块，他一看做买的做卖的来往的行人不少，城门大开，有门军在这守着。胡大海心中暗自思想，到地方了，可注意啊，元帅跟我讲了，路上是小事儿，就是进城这是大事儿，这叫深入虎口啊！一句话说错了，就完了。他低着脑袋把这些瞎话又琢磨琢磨，你不得编编吗？反复的背诵几遍，行了，心里有底儿了，进城啊！等到城门洞这把门的都是援兵，援兵抬头看了看胡德海，老胡心里就一动，哟，瞅出毛病来了。 但是胡德海这人脸憨皮厚，有个沉稳劲儿，冲着当兵的一打手势，中尉辛苦辛苦辛苦，都挺好。还没等人家做出答复，胡德海催马进城了。这些门军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说这人有意思啊，看这意思是从前访回来的吧。大家心里是这么想，咱不细说了，单说老胡进了泗水关城里，按着徐达告诉他的地点挨趟街他就找，等找到鼓楼西街，啊，找着了泗水侯的侯府。因为严甲太岁张九成官拜泗水侯啊，这是他的封地啊，这座侯府阔气，前前后后100多间房子。他来到门前这一看，门前有一对石鼓，齐凳汉白玉的台阶，门前有十几颗龙爪槐，显着十分宽大敞亮。再一看又把门的，老胡甩凳跳下马来，牵着马的钢绳迈步来到台阶附近，我你们哪位知啊？啊，把门的一看，又来一个人，人高马大，满身都是尘土，看这样是走长途的。胡德海就是这么个人，咬人不咬人就怪吓人的，谁见着他也不敢小瞧。门上人赶紧施礼，哎呦，大爷，您找谁呀？跟我们说就可以。我这是泗水侯侯府吗？正是正是。哦，那好了，你们的少侯爷宝枪大将张兴祖在家没有啊？ 在。 去给送个信儿去，就说他干爹来了啊，叫他赶紧大门挂灯，二门挂红，两廊洞月，吹吹打打，迎接于王，干老来了。哎，把门的一听，这谁呀？这是我们还没听说这么个事儿呢，少爷也没对我们讲过呀。哎，好好，您料等片刻。有人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。单说宝枪将张兴祖，想当初把坨坨老太师给挑了一下子，受到父亲的责备，打那块回到泗水关侯府里头，老也没出门。回来之后，张兴祖就在后花园一心一意练习自己的能为，没事的读读兵书。他母亲他奶奶拿着当掌上的明珠，再想出门势必登天，把他看得登登的。张兴祖这个心呢，这着急呀，尤其最近他听说父亲张九成随着老太师兵困出州，听说战事十分不利，最近没得着信儿，到底能不能打下滁州来？我爹身体怎么样？受没受伤啊？一家人十分惦念，因为当武将的这玩意儿不保险，瓦罐难离井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。张兴祖这两天更觉着心惊肉跳，今天挺烦闷，练武也练不下去，正在书房里弄了本兵书，在这低头看着呢。把门的进来了， 少爷，哎，外头有人找您。 哦，是来送书信的吗？ 这个不清楚，他说是您的干爹。 放屁！我哪来的干爹？ 你看您别骂我呀，他是那么说的，让您吹三通打三通去接他， 看这意思，他说的理直气壮的，这玩意儿假不了。呀，张兴祖合计合计，没这么回事儿。你说这是谁？带我出去观看。张兴祖带着仆人来到府门，等抬头一看呢，怎么这么面熟啊？想不起来了。 胡大海仔细看，对，是这孩子。嗯，想当初大破车公镇救我们老六常玉春，就是他。圣陀陀也是他。嗯，比当初个还高了，比当初也膀了，成了成年人了。不过五官貌相还是那样。胡大海把肚子一舔，孩啊，看什么？不认识我了吗？啊，我不是你干爹吗？ 他爹。哎呀，张兴祖说什么也没想起来。老人家，我糊涂了。 你糊涂，我可没糊涂呢。等等等等等。越大越没出息，行了，到里边再说吧。 哎，他进来了，张兴祖也不变助澜呢，心说大概是我没想起来，要不人家能这么说吗？命人把马匹牵过去刷洗印六，自己呢跟到胡大海身后就进了厅房。啊，到里边胡大海自来熟，大屁股一摆坐在正中， 快点给我沏点茶喝。哎呀，嗓子十分干渴。 张兴祖命人献茶，又把洗脸水打过来，让胡大海静静面漱漱口，然后垂手站立在旁边陪着。您到底是谁？ 还没想起来，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，您告诉我吧。 孩啊，他我没说呢，你能想起来吗？ 啊，您说什么？ 嗨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爹不是严家太岁张九成吗？ 啊，是啊， 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也我们哥俩交情太好了。你爹亲自许给我的，他说我有个儿子宝枪将张兴祖是咱哥俩的，你就是他干爹，这是你爹给做的主。另外孩子，你再想想，咱爷俩见过面没？当初你在梁江县胜过坨坨没有？你救过一个人常玉春没？ 啊，张兴祖忽然想起来了，对，我见过他，怪不瞅着眼熟呢。哦，您就是乱石山磕头的二爷胡大海。 对了，这不就想起来了吗？哈哈哈哈。不过张兴祖这心就一动，心说这胡大海跟朱元璋都是国家的反派，取襄阳战滁州跟朝廷对立，我爹领兵带队去打他们去了，怎么他要跟我爹磕了头又跑到我们家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胡大海看出张兴祖心里的疑惑， 孩子，爹不说你能清楚吧？哎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 老胡说着话，把这封模仿的书信拿出来，递给宝枪将。张兴祖一看，当时是张口结舌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往事仿